典解乐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解乐酒就是爱经典。 969听资讯， 经典969一起听资讯，我是云奇。从中国残联获悉，五年来超过500万贫困残疾人摆脱贫困，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全覆盖。2018年6月30号前，我国将完成所有不合规车辆运输车的更新退出。2018年7月1号起，全面禁止不合格车辆运输车通行。葡萄牙在近日公布的欧洲最低工资覆盖比例排行中脱颖而出，现已成为最低工资覆盖比例较高的欧洲国家之一。据悉，乐天玛特将仅剩华中、东北地区的14家店铺，这家2007年进入中国市场的韩国企业即将全面撤出中国。北京地铁17号线力争年内全线开工，将打造成一体化设计标准示范线。今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启动了大类招生与大类培养改革，完善学分制管理，在京招生人数约170人。到2020年底前，北京市将在职业院校和成人院校申报的培训项目和培训能力基础上，认定100个市民终身学习基地。歌手许嵩新专辑首播主打《老古董》10秒预告 MV 曝光，新歌今日发布，音频与 MV 同步上线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想讲假说话欺骗你，留意到你我这段情，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，无言地爱，我偏不敢说一句，想跟你一起。如假，如何分身饰演自己？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，唯有的知己。如痴如醉，还盼你懂珍惜自己。有天即使分离，我都。Thank you.

如果你也有想要分享的歌和故事，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，每天上午九点半，一点动听，不见不散哦。 Thank you.